同样美妙， 和煦阳光感受到的温度同样温暖， 牵着我的手一同前行， 你是我的 关爱盲人， 让我 照亮世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英。应该说我们今天为您送上的呢是一期特别的节目，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内容呢并不是请大家来欣赏话剧，而是要向您讲述一个创作话剧背后的故事。希望工程是一项发动最广泛、意义最深远的推动国民教育的公益活动，它曾经给无数中国贫困山区的孩子们送去了温暖和希望，而如今他已经走过了风风雨雨的10个年头。为了纪念这10周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北京圣基艺术学校共同精心创作排演了一出儿童话剧《山娃子》。这是一部反映贫困山区孩子们渴望读书、艰难求学的儿童话剧，故事就发生在这部话剧为期1年的排演当中。年轻的导演周文红带领着北京圣基艺术学校一群15、16岁的孩子们认真地排演话剧《山娃子》，可是周导演发现这群生长在城市优越环境当中的孩子们，无论怎样去费力地启发他们去想去演，都不像他心目中的山娃子。于是他们开始了一次特殊的旅行，到全国著名的贫困县山西省静乐县去体验生活。有心的孩子们用录音机和手里的笔记本记录下了他们在那里的所见所闻，也把一份从未有过的用言语无法表达的感情铭刻在心里。 在战国时期，卓国呢成为许许多多的小国家其中最大的有清、楚、戚、燕、赵，为什么为他。 朋友们，我们现在听到的录音呢也许杂音比较大，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中感受到同在蓝天下的孩子们都有一颗纯洁的、透明的、美好的心灵。 故事啊，答是这个庆国最强，他唱唱建国其他六个国家。 都有六个建国， 五六个小国，九个的高的。 高兄弟，左小右长，把高的给给我，给这贵州，谢谢你，借给我。 这个学校看上去很破，现在我们进去。小朋友，你们都多大了？你几岁了？ 8岁。 那你呢？13岁。那你们现在正在上几年级啊？ 2年级。 你们都在上，你们都是2年级的吗？你是3年级，你是2年级，是吗？你是2年级，那你是几年级的？ 学 前班。啊、哦，那你们好几个年级都在这上是不是？ 是。 那你们最高年级是几年级啊？ 3年级。 啊，那就是你就是最高年级了是吧？ 是。 啊、你们的桌子都是那个都是学校有的吗？啊？ 都是自己的。 嗯， 你们来学校上学都是自己带桌子是吗？ 嗯。 那你这的老师就是最高年级就是教你们三年级是吗？四年级有过吗？ 有。 没有。你叫什么名字？ 王美佳。 王美佳。 王美佳。 啊，王美珍，听我刚才听人说那一个，你们这来了一个北京的老师是吗？ 对的。 是男的女的？ 大的。 多大了？ 三十一。 三十一。 我听说他帮助过你是吗？ 啊，过几年，他帮助就是给你。 你在多大的时候他帮助的你？ 今年高中。 今年，因为他帮你交了学费以后，你感动吗？你也是初中毕业是吗？ 是啊， 初中毕业到这儿来的。那你、你本身就是这个村子里的人是吧？ 不是，我是村里哦，就是学校的那个村。 啊，那你不是这个、那个，您不在这个村子里住，你也不是这个村子的人。 不是。 啊，那你就是现在在学校里住是吧？ 嗯。 那您现在在这住，那您也是名范老师是吗？ 代教。 啊， 代教。 代教的、 啊、 是。就是说，你第一次来给他们上课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我在这里是三年的 啊， 今年是三年的， 在这已经待三年了。 我来了，随他们是几年级了？ 来的啊，那你把他们从年级一直到了现在， 说说三年级的， 已经带到现在了是吗？ 啊 啊，那你一来的时候就教这个班 啊， 然后一直教到现在 啊。 那就是说你您第一次给他们上课的时候您是多大？ 嗯，十八岁。 那您现在是21？ 二十。 嗯。啊，那您当时给他们上第一节课的时候，您都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第一节课，就是干啥呀？是给他们思想教育 啊， 思想上的教育， 给他们教思想上的教育、啊，就是第一节课就完全就是教育，跟他们孩子沟通、 啊、 是吧？ 沟通啊， 啊，就跟他们思想上的沟通， 沟通 感觉上的沟通。 啊、 那就说这些孩子有没有特别调皮的，就是让您特别的那个，就是说特别、 了解 操心的？ 也有。 那就是说，那个也和他们， 就是 他们有打架了是吗？ 啊， 教育 我也不打他们啊，不打他们，只有给他们教育 啊。谢谢啊， 不客气。 有一位老师，几十年化作山地的岩石，山海之飞出。山的世界，山林花结出山外的果实，即是秋风、诉说着 安城 贾的 这个 一 是不是直呼呀？ 是的。 一 北一 山里的孩子知道怎样去珍惜这份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他们认真地念着每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字。学习的机会太难得了，可是唱歌的权利每个人都有。同城市的孩子一样，山里的孩子们也有他们自己喜欢的歌，并且同样认真地唱着每一首歌。下面这一段就是山娃子们和圣基艺术学校的小演员们对歌的声音，您仔细听听，可能您根本就无法分辨出哪些是山娃子，哪些是小演员。 你再唱一段好吗？行吗？行吗？求求你们了，再唱一段好不好？ 唱一段。 来，我把你们的声音录下来，然后我让你听，好不好？ 好。 来，唱吧。 预备起。 流浪的日子里，想念你。 接上，冬天的雪呀、啊，来一起唱。 冬天的雪。 再上一个，再上一个。 你们山的歌，你们这山西的歌 啊， 嗯， 然后预备起唱啊，预备唱。 记得当初离开家乡，带着家族梦想，这家部队是家大家，是家大船，这是流水。转眼我就有退伍把家还，忘不了的日子。家的家是狼狈，忘不了的一次。手无高举的姿势，跌倒的勇敢，流水的表，流水的 表。 其实我正当着，但我不愿离开部队。 挺好啊，挺好。 高丽的山和长江奔得过了喂。共产党领导的战线国疆处处展开社会主义化的中国 啊！什么？啊！大哥大姐姐是吧？是不是？再来一个，我们再朗诵一个，我们再来一个，行，来，哎，行。唱什么歌？最后一首歌啊，咱们结束了啊！来，来了一个人走啊！ 李丽， 哎，接着走吧。 加油！ 我们的家。 三句的歌会不会？ 山坡坡里 下的孩子们有着同样的歌声，山娃子的歌声就像他们的心灵一样的清澈。在录音当中，我们还可以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他一直在活跃地组织着孩子们歌唱。这位就是话剧《山娃子》剧组的导演，带领孩子们下乡体验生活的周文红导演。 你们好，我是周文红，我是这次《山娃子》剧组的一个导演，跟这帮孩子当导演。不光光是一个导演的问题，它更多的是什么呢？有一种教育在里面，你有一种推卸不掉的一种对他们教育的责任。这个体验这个生活的时候，到山西，我去之前，因为他们我们在给他们讲这些山娃子的时候，他们怎么也进入不了状态。他们演，我说他们塑造十三四岁的孩子，怎么感觉就像城市的那种，现在孩子那种成熟啊，所谓的成熟啊，那样的那种青春期的那样的那种躁动，老是那样的一种状态。我说你们这个不对，你们这不是山娃子。讲了半年，讲了半年以后呢，这个还是不行。 我发现山娃子对现在的这个慢慢排练当中，我发现现在的都市里的孩子就离这样的这种质朴的生活太远了。我小时候还能有点记忆，还能是耳濡目染，还是亲身经历过那样的事情，还知道一些，他们干脆就已经不知道了。于是我们在4月20几号的时候呢，全校全班，就是整个山娃的剧组，还有一个音乐制作，还有他们系主任，还有我，两个司机，一行20多人，奔赴了山西静乐县，就是全国580多个这个贫困县，一级贫困县之一，山西静乐。去之前我就跟孩子们说，我说你们想破头，我让你们今天从现在开始一个星期，你们就想破头，那有多穷啊？穷困在你们头脑里是什么概念？他们想破了头了，结果去了我们去的那个下马城村，还是背着那里的农民的质朴生活自然条件的艰苦所感动，震撼，截然就变了。这帮孩子们再回来的时候就变了，就感觉他们都长大了。 大家好，我名叫罗宇，是圣基艺术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我在剧中扮演牛娃的角色。在我们去山西之前嘛，我们做了将近是2个月的辅助练习，主要是找人物感觉。但在这个两个月的期间呢，我们确实是怎么也找不到这个农村孩子，一个山里孩子，还有一个主要的是他们上不起学，他们这孩子什么样子的，这感觉总是找不到。然后我们去了山西静乐县体验生活，在途中经过一个小村子，那个村子叫葛东眼，小学校是一间窑洞，我们进去了。然后那间窑洞只有10平方米，然后里边有老师，那是老师的住的地方，什么吃饭的地方，上学的课堂都在一起，而且就有几张简陋的桌子，里边有1、2、3、4年级4个年级。虽然听说过什么是贫穷，而且有很多孩子还上不起学，这我们都听过，但是没有见过。其中我记得我在下马城村待了最后一天的晚上，那天晚上，然后我在住在老乡家嘛，老乡家正在怎么做晚饭，因为是最后一顿饭了。怎么说，这两天他们都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我们做，然后那天是最后一天了，我们也第二天早上就要走了，所以他们那天做的饭是相当的好，我也没有见过他们那些东西，他们那些做法我们也没有见过。我看他们正在做饭，我说明天就要走了，我说我出来去看看吧，再看看这个小村子啊。然后在我出来的时候，有一些孩子就把我围住了，因为他们见到我们很新鲜，你知道吗？总是一出来就把我们围上。然后其中有一个小孩手里拿了一个爆米花的是那种东西啊，然后我就开玩笑的，我说这是你买的吗？他说不是。我说那是哪来的？他说是家里做的。然后我说好吃吗？他也没说什么。我说你给我吃点吧，让我尝一尝。然后他开始没听明白我说什么，后来我说给我尝一点，然后他听明白了，然后就给我。然后我说我谢谢，我说我不要，我跟你开玩笑呢。他就死活要给我，后来我就也没要。但是呢，等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就吃饭的时候，我往里衣服里边一伸啊，一看小爆米花塞在我的口袋里边了已经。 我叫栾淑雨，在剧中扮演小莲和小霞的角色。我们去山西虽然说仅仅只有2天吧，但对我来说可能我会记住他一辈子。 不光是这帮孩子缺少这样的，我觉得现在中国的这个都市的孩子里的教育啊，都缺这一课，这种中国人的这种传统的美德、质朴的美德、淳朴的美德，好像早已经被在这个都市里的这种喧嚣当中已经抛得很远，人们再也好像不愿意去回忆那样的事情，不愿意再去想象那样的事情。然而当我们每个人身临其境的时候，我们才发现那才是最美的， 那才是人类，我们中华民族是最美的东西。于是呢，我跟学校商量呢，我说我觉得我们想开一个沙龙。首先我们在校内开了一个沙龙，非常成功。学生们听的他们报告的这些孩子呢，就在这个花园里啊，我们这外面的花园里点着蜡烛，打着灯，同学们结合着我们在做山娃子练习的辅助练习，开了一个文艺沙龙。 各位领导、来宾、老师、同学们，晚上好。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山娃子剧组的全体成员，欢迎在座的各位来参加今晚的《同在蓝天下山西之行》文艺沙龙。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轻松的、积极的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让我们在这演艺阁中营造出一个和谐的家的氛围。我们去的那个小村见到的最小的一座小学，是一个面积仅有10平方米左右的土窑洞。照明工具是煤油灯，桌椅是孩子们自己从家里搬来的。而就在这样的一个教室里，却同时有4个年级的孩子们来上课。那是方圆几十里山民们未来的希望。 去山西体验生活是我们盼望已久的一件事儿。在没出发之前，我一直想象着山西是什么样子，那里的人们又是什么样子。当我们踏上去往山西的旅途时，那种愉悦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进入了山西境内，在看到山西的地貌时，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太美了，都是一层层的梯田，在北京是绝对看不到这样的景色的。在到达目的地之前，我们经过了一个叫戈洞眼的村子，说实话真是给我吓了一跳。虽然以前在电视上也看到过农村的窑洞，但真正见到了实景还是给了我不小的震撼。没有想到他们这里会这么穷，尤其是看到了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学校，4个年级的孩子竟在一个又破又小又暗的土窑洞里上课，桌椅的简陋就更不用提了。我真佩服那个老师能在这样的条件下教孩子们读书。终于来到了下马城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个的窑洞，一层层的梯田，还有那一只只的猪羊牛。我们首先来到了他们的学校，我们的到来使孩子们很新奇，所以他们都一个个探着头往外瞅。同样，我们对他们的这所学校也很新奇，所以都扒着窗户看他们上课。当老师们批准后，我们走进了他们的教室。我看着这群天真无邪的孩子，他们的眼神和大城市里的孩子一点都不一样。最大的区别是，他们的眼神里没有一点都市生活的污染，所以这群孩子看起来是那么的质朴可爱。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眼就被一个孩子吸引住了。他是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留着齐齐的头发帘，穿着一件红色的衣服，长得很漂亮。于是我就过去和他聊天，他非常害羞。我问他什么，他总是笑而不答，要不就是摇摇头，要不就是点点头，总是不好意思和我说话。最后我得知他叫杜孝清。中午到了，老师让我们和孩子们去回家吃饭。我问孝清，你爸爸妈妈厉害吗？他说不。我又问他，那你爸爸和妈妈会不会不欢迎我呀？他还说不。还没有等我问完，他拉起我的手就走。这时我大吃一惊，没有想到刚才和我还很认生的孝清竟然主动了拉起了我的手。拉着孝清的手， 我感觉到他的手非常的粗糙，于是我想可能是平时干活累的吧。和他一比，我感觉到自己真是太幸福了，在家里从来不干什么重活，说起来挺惭愧的。不一会儿来到了小青家，还没进屋门，他妈就操着山西话非常热情地来迎接我。当时我都傻了，一时不知道该对他妈妈该说些什么。孝青连忙为我掀帘子，让我先进屋，给我来了个措手不及。我忙说不用不用，让孝青先进去。可孝青的劲儿还特别的大，硬是连推带拉的先让我进了他们的屋。一进屋，我看到他们家的灶上放着一盆热腾腾的油条，我没有想到在这地方还没有这东西，但转念一想，一定是家里人为了我们的到来而特意准备的，因为这里很穷，平时是根本不可能吃上这些东西的。就这样，来山西吃的第一顿饭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下午我和孝青一起来到学校上课，坐在教室里，我环视着周围的一切，我看到他们的黑板已经快变成灰色的了，板擦都是自制的，教室的墙壁很破，还有许多的洞。但最有意思的是他们的课桌就像一个个的小盒子，前面可以打开，还有一把把的小锁，在这以前我想也没有想到过。看着孝青坐在我边上认真地听着老师出的数学题，我觉得他真是个非常可爱的孩子。晚上回到了孝青家，他又是非常热情地掀开帘子先让我进屋，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其实他挺懂事的，这点比我强，从他身上我也找到了一些小凤的人物个性。吃完晚饭，我们坐在一起聊天。一会儿孝青的爸爸和哥哥说要去姥姥家，我还以为他们一会儿就能回来，就和他们道了别。但后来我得知，他们原来是为了让我住得更好，所以要去大约得走30多分钟路的姥姥家。听后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后悔刚才没能拦住他们。我想等他们明天回来，我一定要好好谢谢他们。或许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儿，只能在他们这样淳朴的人身上才会发生。躺在炕上，我想象着他们父子俩走夜路的情景。就这样，我和孝青他们家里人又亲切地相处了两天。第四天一大早，我们就要坐车回北京了。当我来到乡长家集合，正吃着早饭的时候，孝青和他妈妈又来找我，说要给我送点吃的，让我路上吃。我已经在他家吃住了两天，怎么能再要人家的东西呢？况且这些鸡蛋、苹果是只有他们过年才能吃上的东西。可不论我怎么说，孝青和他妈妈非要让我把东西留下。虽然他们说的话我听不太懂，但我能明白大概意思。他们是说这两天我在他们家没能吃上什么些好东西，这点东西让我拿着路上吃，怕我饿着。我激动的不知该说什么好。在山西住的这两天，由于孝青一家人对我太亲切太热情了，使我已经把他们当成了我的亲人，把账当成了我的家。坐在回京的车上，我回想着这两天的一幕幕，一点一滴都在我的脑海里慢慢聚集起来，像放电影似的一遍遍的闪过。这次山西之行使我体会到人与人之间那种真正的不带一点杂质的感情，使我的思想多少也有了些净化。下马城村就像一片未开垦的土地，一切都保持着自己独有的特色，那就是他们的淳朴和真挚。难道说他们不是最可爱的人吗？虽然在山西只有短短的两天，但我确实学到也懂得了不少东西， 使我的人生观多少也有一些改变。在我的生命里，这两天将是非常重要而有意义的。将来有机会，我一定会再来山西，再来看看这个村子和这个村子里可爱的人们。 那是我在下马城村的第二个早晨，我和下马城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一起上早自习。那天早晨，老师给他们留了7篇课文便离开了。我就想，没有老师，他们能上好自习课吗？而且那10篇课文很短，用不了10分钟也就念完了，那其余的时间他们干什么呢？没想到的是，他们没有一个说话打闹的，而是认真的读课文，并且比谁读得好，读得快，看谁背得熟。当时我就想，这儿的孩子一般上完小学5年级就不念了，既然这样，他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刻苦呢？后来我明白了，因为他们有一颗渴求知识的心，他们渴望多学一些知识，将来走出这个山村，然后再把自己的家乡变得富裕一些。可是我想，这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不能实现的愿望罢了，因为他们的经济条件是不允许的。我们的学习条件和他们的相比，这是天壤之别。我们拥有的是明亮的教室、宽敞的排练厅，学校给我们请的是最好的老师，而我们呢，我们又在学习上下了多大的努力呢？那的孩子们在那样的艰苦的条件下刻苦地学习着，而我们呢，难道我们真的忍心？难道我们真的忍心花着父母的血汗钱，在这样好的学习条件下虚度光阴吗？同学们，我们不要再喊口号了，我们行动起来吧，珍惜今天的每一分每一秒吧。 我们大家这次见到你呢，心情是无比的激动啊！因为我记得我们从山西返回的那天的早餐，我们全班同学都是在您家吃的。您为我们每个人都煮了一个大大的花卷，还给我们煮了一大锅的小米粥。而且我们在山西那几天，您对我们的关照是非常周到的。你看，同学们见到你都有种非常亲切的感觉。 啊，让我来参加这次活动，我都是个非常高兴啊，我是比万分的高兴。我当时走的时候呢，窗面一下都窗面了，我来告我啊，我说再去看看孩子们啊，去看看孩子们，看他们的前途是如何了，然后回去再告告他们，这是两件结果。 以前来过北京吗？ 没有。 没有。嗯，你想象中的北京和你见到的北京一样吗？ 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比我想象中的美。 比想象中的美。 嗯。 嗯，喜欢我们的校园吗？ 喜欢。 喜欢。你感觉是这儿好还是家里好？ 哪里都好。 哪里都好。在座的这些哥哥姐姐们全都是有学舞蹈的，有学表演的，你看是不是啊？都很漂亮啊，这些哥哥姐姐们。那以后你想不想也到这么美的地方来，到这个学校来学习呢？想吗？ 想。 想啊。好，那我们大家都非常欢迎你，等你长大了就靠自己努力来和这些哥哥姐姐们一起学习，好不好？ 好。 好。请金校长为大家宣布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度过了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晚上。可能每一个同学都会有自己的想法，都会 思考今天影视系的同学们讲到的故事，我也非常感动，我被我们的同学们所感动，被他们讲的故事所感动。所以今天呢，我要在这里头宣布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请允许我代表北京盛基艺术学校的校长们，代表董事会，代表我们全校的老师们，我们为山西静乐县的贫困山区的孩子们提供两名免费入学的指标，免费入学的机会。 最后大家拉起手来唱的这个让世界充满爱，轻轻地凝望你的眼，我就问他们，你们懂不懂什么叫轻轻地凝，静静地凝望你的眼，可不需要更多的语言，从来没有经历过，不知道。就在那天，我们把下马城村，我们去的山西静乐县下马城村的支部书记和副支部书记，他跟我们建立了非常深的感情，请到了我们的盛基学校，请到了这个花园里参加我们的沙龙。就在那个时候，这帮孩子才真正的找到了这种歌词里所写到的那种深深的凝望你的眼，不需要更多的语言， 轻轻地捧着你的脸， 轻轻地捧， 为你把眼泪擦干， 眼泪 就要送这个老乡们走了。他从乡里，他从村里要到乡里要走两天，从县里要到我们这里要走两天，而且他回去的这是往外走，他是往里走，还不知道走多长时间，他得赶车才能进到下马城村。所以两位支书非常着急，第二天就要走，第二天晚上的车。于是呢，我就带着所有的剧组就问这个两位老人，就说你们想去哪。支部书记是第一次来北京，副支部书记是第二次，上次来也是走马观花，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想去看看天安门，见见毛主席。天安门当时那天还下着小雨，阵雨，你知道，一会儿下一会儿不下，也给我们这次在由北京带来了一个别有情调的天气。当他走到天安门底下，看到那张大的那个毛主席的大头像的时候，那个支部书记说了一句很质朴的话，他很简单说了一句话，他说：“哎，到了这里了，哎，就没白活。 就是他说他来到这儿，看到这些他就没白活，没白活。当时这个我们所有的人都听完以后不说话了。 山坡坡里，山高高青，啥时能走出这山窝窝？我们山娃娃把树念，山婆婆里山沟沟清，咱山沟沟里就是王人丁，这青山山听哟，青山山听，咋就落下个穷光腚？穷光腚，穷光腚，山娃娃和那学校就决下了个情。 我们去送两位老乡， 两位老乡把手伸在外头， 在车窗，隔着车窗，我们就在这两个手摁到玻璃窗上， 二十几个人抓着他的手， 那种感情实在无法用言语表达， 就已经失声痛哭，孩子们能开始就在火车第一声长鸣的时候，他们已经自己都描述得很细了，一声长鸣的时候谁也控制不住了。 但是老乡他们没有什么语言，只是笑着瞅着我们，别哭了啊孩子们别哭了，就是笑着。 他们没有那么多的语言来去安慰你，虽然他们的语言是相当相当的简单，但是他们的情感是相当相当的真诚，但是我们能感受到。 两位老人也是抓着手，那眼泪就巴嗒巴嗒，没有什么任何表情，巴嗒巴嗒的掉。 送他们那天啊，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镜头啊， 气闸已经打开的时候，孩子们就开始一起不约而同唱起了那首歌，深深的凝望你的眼，不需要更多的，紧紧的握住你的手，这温暖依旧未改变。 当时我们握着老乡的手，这首歌不由自主的全都唱出来了，然后热泪盈眶。 都没有人说唱什么什么， 没有任何人说， 大家唱着哭着，火车还是开动了。 当火车开了的时候， 同学们就追着火车跑啊，两位老人身子半截身子一直趴在外头， 就在火车已经拐弯已经看不到的时候，我们还能依稀可见他们还在伸着，一直在伸着， 直到很远很远很远，两个都小点儿了点儿看不清了，夜幕下， 很难忘了。 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孩子们喜爱念的诗。不知道今天的他们是不是又学会了新的诗，又开始唱新的歌。重回到城市的小演员们久久不能忘记他们嘹亮而高亢的声音。现在话剧《山娃子》已经开始公演了，作为一个知道他们故事的朋友，作为他们的第一批观众，我现在关心的已经不是话剧本身的成败，而是这群同在蓝天下的孩子们，希望他们都能够像山里的歌声一样飞得高远。听众朋友们，